他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的教授啊，沈帆秋老师。 大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哎，沈老师已经是多次来到古典与流行做客了，每年总是有那么几回，尤其是在年底的时候。 哎，是的， 这回又来了。那沈老师要给我们分享的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是的，这次呢，因为很高兴受到古月老师的邀请，到这个电台来做给大家做这个古月的节目，正好跟他的名字很相像。 古月谈古月， 没错，就是古月谈古月。我们因为马上就要举办这个巴洛克音乐节了，所以呢，这次给大家呢要带来的都是巴洛克时期的好听的作品。 好啊，那我们一开始先来分享。 好的。 那我们听到的巴洛克时期的小曲，我觉得真的是很动听啊。 好听吗？ 对，然后有这种周末好像有点淅淅沥沥阳光的感觉。 另外就是要让大家准备要好好轻松的过周末。 哎，对。那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那一首作品是什么呢？ 这首作品呢是墨西哥一个无名氏，等于是发现墨西哥方提盖拉乐团演奏的一个舞曲。 既然是墨西哥的演奏的巴洛克时期的舞曲， 哎， 这个很惊讶，这是他们挖掘出来的墨西哥当时的， 对，他们从他们的图书馆里头挖到的，墨西哥图书馆里头挖到的当时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家。 那是因为受到西班牙人留下来的， 是的，西班牙时期，那么就是墨西哥人，所以你看墨西哥人对咱们中国人来讲，墨西哥人怎么会演巴洛克时期 舞啊？ 对，怎么会有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个巴洛克的音乐实际上是很大众化的。 哎，所以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哎， 真是。而且这个音乐的历史总是和让我们想到整个的世界的生活的这个历史，就像您提到墨西哥，那我会想到那大概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对，是的，是的，因为他们统战了墨西哥很长一段时间嘛，是他的殖民地。今天谈到古乐，跟你很配是吧？ 古乐谈古乐， 所以刚才的这个乐曲呢，都是由古乐器来演奏的、 哦、 啊，真的是用他们是真的用古乐器来演奏的。那么第一首大家可以听到，不像我们现在听的金属的长笛，而是它是用木笛哈、啊、竖笛来演奏、哦、然后里边它还有这个吉他柳特琴、嗯、还有羽管键琴，还有就是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大提琴，实际上它是跟大提琴没有关系的，我们叫做维奥尔琴， 维奥尔 是夹在腿上演的、哦、 啊， 就是那种是梨形的什么大提琴吗？有想到什么阿贝乔尼呀、啊？ 阿贝乔尼，我们现在很多的观众都大概知道了这个维奥尔琴，就是它长得其实像很像大提琴，但是它拉的时候它有品，像咱们中国的这个琵琶都有品、嗯、啊，它不像现在的这个大提琴要有一个什么支架里边的、嗯、支棍支在底下，它是夹在膝盖上演奏。然后它的弓子呢是二胡弓子， 哦，这是有意思， 嗯，有意思。然后他演奏的时候，他的这个弦，巴洛克时期的乐器的弦都是扬长弦，包括小提琴、哎嗯、啊，所以他就是很我们说现在的很轻松。然后他演奏的音调音高，我们现在用现代乐器来演奏的都是440音高、嗯，以前的乐器，巴洛克时期或更早的都是415音律，就是比现在的440的音高要低半个音，嗯、所以大家听。真的是会很舒服， 对， 很自然。嗯， 我在想您为什么对这些古乐器那么了解呢、嗯、是因为在咱们中央院办的这个巴洛克音乐节也会来这些古乐器吗？ 对，这次我带来的第一张唱盘他们演奏的就是我邀请了他们过来来演奏、哦、这四位演奏家，对，下礼拜他们就到北京了、嗯、他们会在北京给我们中央音乐学院参与我们的巴洛克音乐节的活动，他们会有大师课，会在各种各样的音乐会，一共要演奏三场音乐会、哦， 我要去看。 啊好啊，欢迎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去看。 是的、嗯、特别欢迎大家来。 那沈老师呢其实是羽管键琴演奏的专家、嗯、在中国还有世界各地啊，就是各大音乐厅都会邀请沈老师演奏羽管键琴、嗯、管风琴还有羽管键琴还有钢琴、嗯、所以沈老师你还会演奏什么样的乐器？ 我也想，我以前学过一点小提琴、 哦、 啊，但是真的小提琴对我来讲太难了，这个音准比我感觉到比这个键盘乐、嗯、起码它音准你还不用自己去找那个音高、嗯、但是真的夹在脖子上的这个小提琴，我认为要想拉好它，我很佩服这些音乐家， 它的固定音高哈、啊、 非常非常的难。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 好，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放的请大家欣赏。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来签到了，那在今天像安卓说了，冬日暖阳在美好的音乐陪伴下，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当然了，今天沈凡秀老师来了，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沈凡秀老师也是经常来到古典流行，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聊起来也是很愉快。你看还有朋友说刚要想要上图片、哦、那想看看沈老师的风采、啊、我这不是在乐友会里发了吗？哈，大家可能这些日子也是比较关注乐友会，那也欢迎大家搜索 FM974 可以看到沈老师的风采啊。有朋友说了说、嗯、沈老师是羽管键琴专家、嗯、没想到还是古乐器的专家、嗯、其实这个都是相通的。 其实羽管键琴就是古乐器， 对、啊、 羽管键琴呢，我们中国人很多都不了解，就是羽管键琴是钢琴的前身。 嗯， 那么它呢，这个乐器呢，英文叫 harpsichord， 它的德文叫 cembalo，、嗯、法文叫 clavisang。其实它是一个乐器，就是咱们翻译是现在叫拨弦羽管键琴，因为呢，它。 它的这个乐器呢，是我坐在这儿弹，像钢琴一样，它里头的是用拨子，像弹吉他，所以它英文的名字叫 harp， harp 就是竖琴的感觉，是拨的一种感觉，但是是用手弹出来的。在台湾和香港把羽管键琴叫做大键琴，实际上都是一个琴。 那么古钢琴呢？ 古钢琴，对，古钢琴呢，现在的古钢琴是泛指羽管键琴和击弦钢琴，还有就是羽管键琴的后边的琴叫 fortepiano， 或者叫强弱琴。 那我们现在弹的琴叫什么？ 叫钢琴， 就 叫钢琴了啊。 那 fortepiano 还有刚才 羽管键琴、击弦钢琴， 对，这都不是一种， 都是不是一种。实际上，击弦琴呢，它是发明的更比羽管键琴更早一点，它是里边是这个弦呀、是像一是桌子形状的。首先这个琴特别小，声音也特别小，它的弦呢是从左边到右边是横的，然后它里边的发声呢是一个小铜片，它管好几个音啊，然后你的声音特别小，几乎现在世界上很少这个琴在没不可能在大音乐厅演。曾经盛元老师在好像两个月前在中山音乐堂搞过一次这种击弦琴，击弦琴叫 clavichord。Cot 的意思是个弦，就是和弦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弹一个哆咪嗦，一起下键，就是弦一起发声啊。这个击弦琴叫 clavichord， 我弹的现在的大部分就是演的跟乐队能 Vivaldi 配合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听到的，还有刚才的这个我们墨西哥人演奏的，都是用羽管键琴演奏的，因为这个声音就大多了，而且大部分的都是双排键的，它的声音也比较大，比钢琴肯定是要大多了。 其实呢， 说错了，比击弦钢琴要大多了。 击弦要大多了，因为其实，在前几周吧，和盛元庆在大剧院有一个讲座，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然后他的那个羽管键就是双层，那是大剧院的。 对，大剧院的羽管键琴是跟我们学校是一个牌子，都是德国做的啊。 然后呢，其实沈老师是很早这方面的专家了，羽管键琴，而且更是管风琴的专家。但是，就是当我看到这个羽管键琴的知识啊，其实跟管风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说什么栓子啊这些， 它要使，对，它要换音色， 对，所以对您来说是不是就更容易一些呢？ 在国外音乐学院，像欧洲，我是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的嘛，那么就是我们在那儿上课呢，你学羽管键琴，学管风琴，你都要在必须在修，其中的你是如果是读羽管键琴课的， 那这是什么戏呢？ 就是键盘系，我们键盘系有钢琴、有羽管键琴、有管风琴。你如果学了羽管键琴，你也必须要学再复修学管风琴演奏啊。你如果就是你可能弹的不这么深，但是你必须要会弹，因为它两个的演奏很多都是很相似。 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乐器是什么呢？ 这个乐器应该大家就能够感受到，它就是羽管键琴，就是 harpsichord， 英文是 harpsichord。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是法国作曲家路易库普兰， 很有名的 一个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 对， 那就是巴赫也特别喜欢，受了他们法国这个，他们是叔侄俩。这个路易库普兰是我们现在很多学钢琴的人都弹过弗兰索瓦库普兰，他弗兰索瓦是他的侄子，这个路易库普兰是叔叔，他们都是服务于法国卢浮宫啊，都是宫廷音乐家。那么巴赫很欣赏他们，也学到了很多，就是通过他们学到了很多法国的味道。那么在当时法国时期的这个管风琴、羽管键琴就特别流行，喜欢在宫廷里演奏，所以这个库普兰就写了很多的曲子。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其中这个，是由 Gustav Leonhardt， 是荷兰最有名的羽管键琴家，他已经去世了，可惜啊，他是弹的真的是公认的特别好，尤其是弹法国作品，请大家再仔细欣赏一下。 来看看啊，是不是看一下乐友会大家学的怎么样啊？之前我看到笑笑啊，说谢谢老师们，最喜欢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哦，真好。 那就去看中央音乐学院的巴洛克音乐节呗。 好，我们是11月17号到23号在我们的中央音乐学院举办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博客，我都会把所有的安排在那个里边。 沈老师的新浪博客 是 那我在看到很多好朋友啊说胡雪迪在潭柘寺来听节目，哎，我觉得古香古色的感觉， 哇，这种感觉太舒服了，太好了。 哎，也谢谢胡雪迪。怪在说还说呢，说记得还是前年吧，说小月老师和沈老师在北展一起做过现场演出。 是的，是的， 对，我们这时候还记忆犹新呢。 哇，时间过得好快。 是，那我们下次再做一些这种贴近大家的一些活动吧。还有包括大家了解一些这些古乐器。 古乐器，说到古乐器就讲到你的名字。 对，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 下。好。 很有意思的一首曲子， 是， 我觉得刚才这个作品很有味道， 是非常感觉到大家很感觉到很一种浪漫或者是自由， 对，而且还有一种吉普赛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有巴洛克的风格。 他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这个作曲家呢叫Heinrich Ignaz François Bieber， 大家他是一个奥地利的小提琴作曲家，非常非常有名，他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很多，像巴赫也都受他的影响，所以这时候大家听到巴洛克时期想到说，哇，离我们好几百年前， 而且我一直大家在想巴洛克时期的节奏应该是很规范的，但是他却前面很自由， 很自由，实际上这就是演奏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一种风格，我们叫做即兴， 即兴、 所以如果你看到他的谱子，实际上你看完他的谱子，你才知道这个人演得有多么好。这个是也是我曾经请过的一个演奏家，小提琴，法国小提琴演奏家叫比斯穆斯，他演奏即兴就演奏得棒极了。 我本来不想问，但是还是忍不住。这次来吗？ 他这次不来，我换了另外的一个波士顿最有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叫Peter Tchaikovsky， 他来，他主要是这次我们来演巴赫，他来演恰空。不能，我不能每一年，就是每一年音乐节我都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新的这个感受，可能我希望明年会请他，因为这个比斯穆斯他录了 整套的这个就是 Bieber 的这个全套的小提琴奏鸣曲，所以这次给大家放的就是他的第一首。 就是如果他来很想听听他的这个大师课哈， 对，是。 比如说这些作曲家当年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因为我看到过，就是吉普赛小提琴家像拉卡托斯的，包括他的。家对 的、 家族比哈里啊、当时是对当时的很多的作曲家、贝多芬呐、什么布拉姆斯啊，我觉得 有影响。 对，所以我就说这时候他那个时候的音乐会不会也会有对巴洛克时期的 应该是有影响，就是那个、你听到那个时候的实际上就是没有我们现在想象当中对巴洛克这种死死板板的这种的理解，而是非常自由非常浪漫、要里边做很多的即兴的，还有就是盛元老师现在老提到的鲁巴托， 对，鲁巴托， 对， 对， 对，对，所以因为我的老师是那个Gordon Murray， 也是那个 Leonhardt 的好朋友，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老说鲁巴托，就是你要 最近也是一直对这个词很感兴趣，对， 就是里边的 意大利的歌剧， 自由， 对。哪天也单独跟您聊聊这个， 好啊，好啊， 因为这期节目肯定是来不及 来不及了，对， 单独聊聊这个巴洛克时期或者 好啊 古乐当中的， 好、 好，那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吧。段肯定来不及介绍，但是还有朋友沉浸在上一段的音乐当中啊，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像笑笑说了，刚才那一段好奔放，也是有点吉普赛的感觉，他也是这种感觉。而且说了，这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在网络上，大家可以听听 FM 回放。 好， 那大家说呢？可以仿佛来聆听，就知识点太多了。你看，我们上半时段也过了很多张唱片和曲子， 太快了，时间过了。 但是因为时间也来不及，尽量想给大家多讲一些，多听一些。 好。 这一段是什么？ 这段是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的曲式、风格，就是巴赫的羽管键琴和威尔琴奏鸣曲。那么现在很多的演奏是用钢琴和大提琴来演奏的。 对，因为巴赫的作品，而且就巴赫自己本身来说，相同的旋律他也会改变很多。 是的，是的。那么这首作品大家听到的跟大提琴和钢琴演奏的最不一样的就是用羽管键琴。我们是在刚才一开始节目当中就说到第一半个音用扬长弦来演奏的，那么羽管键琴是同弦啊，没有踏板，跟钢琴不一样，就它不能用，没有踏板，它不能做连音，所以都是要自己的手的技巧来控制它的音的长短。 哎，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今天呢邀请沈凡秀老师，古乐器、管风琴、羽管键琴等这些键盘乐器的专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大家不要想到巴洛克都觉得那么的久远，今天听起来很轻松和活泼的感觉。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喜欢。 对，也很适合这个周末。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阔别七年重返北京舞台，11月18至20日直棒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度莅临国家大剧院，亮相2018纯粹古典系列，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回望古典时代，走向浪漫巅峰，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奏响英雄赞歌，舒伯特第八交响曲品味厚重音响，三位名家之作彰显大师高超技艺，三场音乐会尽展德奥精髓。

这个录音非常好啊，非常的清晰，而且有一种活色生香的感觉。 谢谢。 配合着听众那段话，说在铺满黄叶的地方， 哇， 听古典也流行。哎呀， 这首作品很特别，大家想象不到，这首作品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在中国发现的一首巴洛克的作品。 哎， 这个作曲家呢是叫中文叫德里格，他呢是意大利人，经过10年然后转载到了我们中国。 他的紫禁城吗？ 对，到了紫禁城。他曾经是我们皇帝的音乐老师，他是1671年出生的，1746年去世在我们北京。 哎， 啊，所以呢这首整首作品是作为211当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的项目，由我来做主持人，找了我们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丽达， 对， 还有一个就是瑜伽。 这是其实你们三位就是上次我们北展活动的三位音乐家。 是的， 而且我记得也播放 我们演了 这 首作 品。 对，因为这首作品我觉得意义特别大，就是第一个真的是西洋的人，然后生活在我们中国，然后给我们的皇帝写完了以后，他用金线装订好了，把12首奏鸣曲献给了皇帝啊。所以后来发掘故宫，就是恢复修故宫的时候发现了， 然后找到了您， 找到了我来负责这个项目。所以我们三个人呢，虽然应该我们用古乐器来演奏，但是呢我们用现在丽达老师经过很多年很多年的研究加装饰音啊，我们然后录了很多年。 哎，其实丽达和瑜伽我一直说请他们两位也 是 一起到直播间，但是就是 下次一定要让他们来，带他们一起来。 真的3年前了哈，我们都没有来得及。这个 是他们一定会来， 一起来，你们三个 一定会来。 说说单独说说这个， 好的好的， 这个你们当时的录制还有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有意义的一件事。 谢 谢。刚才呢也在乐友会里给大家发了这个沈老师他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巴洛克音乐节的这个节目安排哈，大家呢也就是可以看一下。而且我之前还问过沈老师，说怎么这个门票怎么需要买吗？其实既然是 都是公益行为， 既然是公益的，免费的， 免费的，只要到我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会前拿凭有效证件就可以换票， 身份证， 对，就可以进去。 哎，所以在这里很高兴这个沈老师也给我们带来音乐的福利。关键是今天节目的这个点很多啊，知识点，过程也很快。 是的， 所以我们在不断的这个加速。 是， 来听下一首。 好， 下一首也是和这位格里格有关系的。 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是在你们录制的唱片里面。 是， 下一首也同样是沈凡秀老师、丽达和瑜伽吗？你们三位演奏的吗？ 现在这首作品再往下放的是第6首吗？ 一会儿来听一下。 好吧。 是德里格， 还是德里格？ 那演奏的呢？ 也是我们三个人。 其实我觉得三个人能发出这个声音的音响的动静，我觉得像刚才您说，你们都用这个古乐器来演奏的。 是。 那丽达演奏的也还是那种？ 只有我是羽管键琴， 羽管键琴 古乐器。那么丽达老师尝试了，有一根弦他是用的扬长弦包了金属弦，要不然的话他的可能声音效果，因为扬长弦大部分的时候是用比较阴的低来拉，那么就没有，就是那么听起来没有这么亮的感觉。 对，那你们还是变成440， 因为 没办法，因为瑜伽老师拉的是大提琴，是440的，变不了到415音律，所以我们等于是羽管键琴。现在在欧洲很多风格的乐团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不一定都是用古乐器来演奏的，是用现在的乐器，然后可能里边有加一个小的 organ positive， 就小管风琴，或者是羽管键琴，或有这一两个乐器加入。有的乐团像Tough Music 这个乐团，大部分他们都是用的古乐器来演奏的，那么在欧洲现在也是分两派，一个就是用现代乐器模仿那时候巴洛克时期的演奏风格来演奏，一种就是用完全纯真仿那个 本真， 对，本真演法。是的， 就所以就是说现在古乐的方式哈， 是 你说的名字分成几种，就是一个是本真的方式，就是用当时的乐器演奏过去的这些作品， 是， 还有一种是用今天的乐器演奏过去的作品， 嗯， 还有一种就是甚至是演奏的方式，比如说不揉弦呀，这些 对， 用，所以这个古乐的方式有很多种， 要研究的特别多，所以我们这次有九场讲座，欢迎大家也来听， 都是免费的。 对， 真是好，其实让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音乐上的知识和了解， 就是 对于这些作品哈，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希望它不要失传，这些人类的瑰宝。 是的，在欧洲现在都兴起复古风嘛，就觉得可能听现在的人的节奏都太快了， 对， 希望我们都太紧张了，希望这个节奏韵律就是 慢生活， 稍微慢一点。所以现在欧洲又特别兴，就是小室内乐的作品特别流行。这样的话，可能让大家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周末，可能你听完了一些这巴洛克时期的作品，你的心态可能就会稍微的沉静 很多。 对，是的。 那种精致精巧不同啊，这一首就是更柔美一些，同样也是格里格的作品， 都是德里格的作品，他一共有 德里格 佩德利尼他的那个意大利文，正好我今年夏天去到欧洲，在意大利管风琴巡演的时候，还无意之中跑到了他的家乡，就是这么有缘分，然后他的市场还专门接见了我，然后我把这个德里格这个两盘 CD，都送给他们了，他们还在邀请我明年，希望就是这是中国意大利文化然后最早的交流的历史的见证嘛，然后很有意义啊，所以他的意大利文化参赞也特别高兴，我也送给了他们袋子，我们音乐学院也正在研究说希望再往下再发掘一些什么作品， 就是，交流发掘， 是的， 是德里格的这个作品， 是 不知道还有没有国外的一些音乐家来到中国，对，演奏或者创作一些作品，应该肯定是 有这次的墨西哥乐团也演奏他们的作品，就是因为德里格当时坐船的时候要路过墨西哥，就是这么巧，所以他们也会用真正的古乐来演德里格的作品， 所以这才是音乐上的缘分。 是的， 是我们接下来换一首吧。 看到很多好朋友都说 MM 说今天信息量很大呀，大餐呀，是，而且大家看到我这个音乐转换的也是非常快啊、还有朋友说这才是雅而高， 是的 还有朋友说哎呀听了这次节目真想穿越到巴洛克时代， 太好了，很高兴朋友们喜欢。 哎，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巴洛克时期的央乐器竖笛， 是的，这是我也曾经请过的一个丹麦世界上最著名的竖笛演奏家 Bollett、他跟波兰有一个最有名的古乐团一起合作演奏的竖笛和这种弦乐室内乐团一起配合的比较有意思一些。 大家听这块 solo。这个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都让我们插不上话，没有气口。但是其实我们在音乐里插话，其实是对音乐不够尊重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是沈老师也想尽量的，我们多给大家多放一些音乐。 是因为巴洛克时期的真的是太丰富多彩了，内容也很多很多， 不是我们老想的那几位作曲家的作品。 对， 那你看今天沈老师带来的音乐多么的活色生香，而且其实我一直对巴洛克时期的一些乐器很感兴趣，像这个竖笛其实也是那 巴洛克时期的， 对，甚至更古老的，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 是的， 而且算竖笛的话，它也很有不同的形制大小， 对，有小短笛 recorder， 有那个 traviso，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箫啊，它的有你要他们要演出的时候 带了一 排 那样，然后在一起演。 你没有觉得吗？就是越古老的很多的乐器，就是一个人要身兼数职或者演奏更多的这个乐器。 那个、 像沈老师会演奏不同的这个乐器，那像竖笛，它其实有不同形制的笛子、竖笛、木笛等等。 是，所以当时的音乐家可能没有我们现在的有电视啊，有游戏机，大家去玩。那个时候的音乐家，包括巴赫，你看他自己又弹管风琴，然后又要作曲，又会唱歌，又要写曲子，然后据说他还拉中提琴，拉得也特别好啊。他又要教书，所以你看一个人他写的作品这么多，我们一个人根本就演不完。 所以就说人的精力其实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就都是这么多。我们今天的人把这些精力分给了什么电视、什么电影、各种娱乐的方式，甚至还有什么购物啊，对吧？但是呢，过去的人精力也是这么多，他把音乐可能放在把精力放在音乐的创作上，不同类型的演奏上。像达芬奇，哇，他既是也是音乐家，他也是更是画家，还是科学家。 是，所以那时候的人真的是多才多艺哈，让我们现在想怎么用现在的人想怎么能做出来这么多的事情。但是人就像海绵一样，就像我当初没有学管风琴，可能羽管键琴我都不能想到，因为我现在还能就是有还做做指挥，现在教我的学生 是 的，现在的这次的乐团都是我平常教的，就是教课的，然后现在都是我来来指。 您的风采， 好，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您的本行吧。 好的， 什么是沈老师的本行？管风琴。其实也不只是这个，就是您最当今享誉世界国内的这些最主要的管风琴，因为我觉得这样乐器真的是演奏的人很少、 很少。是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这时期的乐器管风琴，这个的乐器实际上也分很多风格。 对， 现在听到的这个是意大利式的风格的管风琴，它的管这个管子和它的这个调律跟后来巴赫和法国的律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管风琴呢没有这么大啊，大概它的管